做妓女的都像他这样的，那总算是有良心呐、啊！好事给他打听打听。我说店里掌柜的请了， 喝什么？ 还有上南京去的客人没有了？ 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。 那么如今呢？ 净剩下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。 好，出了口了。苏三呐，我给你问来了。

方走，来了原因是咱们就歇会儿啊。那是宝儿哪里当做了摇钱树，好常年家给他赚钱，何日是了啊？